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 嗯，刚刚这个看到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就吴黄在猜说，在问说今早主持人是谁，今天早晨是我和云浩。 那很久没有跟大家做早上完整档的2小时的节目了，所以在此时此刻心情还有点小激动呢。 真的吗？ 强迫自己激动起来，自己起得这么早很不容易。 好，那么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982呢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的广播，那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那么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话题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丢送你的留言让我们看到。 嗯， 当然今天我们两个，我发现我在这个手机视频直播里面看到我们的这个反送画面，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换一下衣服， 就是你穿黑我穿田园，对吗？ 我负责有嘻哈，然后你负责小清新。 今天早上云浩一来问我说，天哪，你怎么这么嘻哈，我怎么这么田园？ 对啊，我感觉今天你是从我衣柜拿的衣服。 嗯， 这个说法好像 吴黄说开心周六，明天周末，那看来吴黄周六还要上班啊，明天才能过周末啊。 对啊，难道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俩此刻也是啊。 哦对啊，好吧，本来我今天是可以休息的啊，刚才忘记说了，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另外呢，还有就是北京时间，大家都可以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好奇头条号要丢送出来新鲜的、热乎乎的、冒着热气的，像早餐一样新鲜的资讯，能够给大家带来周末一早的好心情。 好吧，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周末的好奇头条号。 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资讯呢，第一条我觉得是喜闻乐见的，很多人已经是翘首以盼多时。 喜闻乐见，翘首以盼多时。 是的，翘首以盼多时。为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著名的可乐大品牌。 没错，就是我们的可口可乐。这个不是广告时间，而是可口可乐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推出了减肥可乐。 对， 很多的朋友已经喝过健怡可乐、零度可乐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减肥可乐。没错，你没有听错，一瓶500毫升瓶装的可乐热量可以高达215卡。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我可以给您算一下啊，因为我经常跑步做有氧。跑步机上，如果你跑10分钟的话，然后档位调到12，也就是说12公里每小时的那个速度的话，基本上你跑个20分钟，能够消耗掉60卡。也就是说你喝一瓶可乐的话基本上需要跑1小时。想象一下， 在跑步机上一瓶可乐，你说的是那种瓶装的对吗？ 对的，就是500ml。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更形象的吧。我曾经就是听过一个专门做运动研究的一个专家跟我讲，他说他们让他们的一个志愿者喝了一听儿的可乐，就是那种易拉罐，然后喝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一听儿可乐的这个热量输入到他的那个计步器的那个计算热量的那个表里，然后就让他从天安门开始跑步，就往东跑。你猜跑到哪一站？ 跑到哪一站？天安门东是吗？ 不是，应该就是最正中 啊，正中间。 然后就是跑到哪一站地铁，这瓶可乐才被消耗完。 天通苑。 天通苑还不至于，到四惠东，就是北京从正中间到四环的一个位置。 爽姐，那也差不多了好吗？只不过一个往正东，一个往正北。 我说往东跑，你怎么往北 啊？对啊，我刚没有听到这条，我只是听你说跑多少站嘛。 多少站。 反正大家以后在喝可乐的时候就计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能跑那么远就对了。 对， 所谓好饮一时爽，减肥活当场，说的就是可乐了。 就比如说你运动完了之后就光光干两瓶可乐，你基本上就是要横穿长安街。就真的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今天健身还图个啥呢？ 啥也不图，图个孽福。 吴 中南说：“王爽、银浩，早上好，你也早上好， 早上好， 周末的早上好。 上好” 那说到的这个喜闻乐见的，大家这个翘首以盼的这件事情啊， 是 就是说这个，应该说我们大家都传统观念里面认为这个垃圾食品可乐，现在要洗白自己了，对吗？ 就是这是一个流行洗白的这个 年代 时代，对，剧中的女主角子君要洗白自己，然后可口可乐当中的这个可乐也要洗白自己。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他推出的这个可乐呢，叫做 Coca-Cola Plus 的可乐，被形象的称为锡纸可乐，听名字就很有吸引力，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不仅不会喝胖，而且还会越喝越瘦。 越喝越瘦，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神奇。 对，它呢，其实就跟健怡零度无糖首先是一样的，就是零卡路里，接近于零的脂肪。然后呢，据亲测者说，其口感是非常相似的，但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呢，它多了5克的水溶性麦芽糊精。然后这种膳食纤维的作用就是减少饭后的脂肪摄入量，并且可以抑制饭后血液中的中性脂肪上升。所以你听到了吗？它最主要的这个作用是在于这5克的水溶性麦芽糊精的一个添加，来抑制到饭后的一个脂肪摄入量。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句话里， 你怎么变这么高？ 因为刚才这个就是提示我说我太矮了，我实在是太跟你相比太矮了，我就突然把这个椅子调得高了一些。你要干嘛？ 真的好有心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升高的椅子。 可以升高的，你好好找一找，它有一个秘密机关。 好了， 这个吴黄说小时候喝超多可乐倒是没胖，但是感觉钙质流失厉害了。听着感觉你难道是骨质疏松了吗？ 哦，喝可乐多的话真的会有这样的危险哦，就是 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喝咖啡会流失钙。 哦，我见过，我身边真的有豪饮可乐，就是一日保证在1瓶到2瓶，而且就是长此以往，年复一年， 这么辛勤耕耘着自己的身体的这位朋友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眼球啊， 嗯， 他那个眼睛的那个颜色啊， 嗯， 就可乐色的 啊，真的 没有，就是 被上色了是吗？ 对对对，真的是颜色比一般人的那个白的瞳仁啊，要稍微浑浊一些， 嗯， 也的确是可能给自己的肝肾造成了比较多的这个负担。就是什么东西都要适度嘛，我们不是说喝一瓶就会这样，但如果你天天喝，毕竟是碳酸的， 嗯， 还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嗯，说回来，刚才云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减肥可乐，它运作的一个机理。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就是他说的是抑制脂肪吸收，并不是说阻止吸收，或者说是分解脂肪。 是的， 只是说你本身吃进去胃里的这个脂肪，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五克的麦芽糊精它少吸收了一点点， 嗯哼， 所以它不是在给你减， 对， 它是保证你不增加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会给你那坚强的身躯添砖加瓦， 嗯， 但是也不会挖你那厚重的脂肪墙角。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比较健硕且丰腴着， 嗯， 那你就不要指望它能真的帮你减肥了。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任何一个新产品的出现，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噱头的， 嗯， 对吧？ 爽博士正在给我们上升到了市场营销的这个理念，就是产品的卖点，它的 USP 就是最重要的销售卖点，就在于这 咱们俩谁是博士 刚好是我的专业嘛。 USP 是 what 就是产品销售卖点的意思。 哦，就我知道的是说，就是所有这个产品被商家鼓吹的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是像我们听到的那么的就是 真切， 就是也不说真切吧，就是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数量。 哦，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纯牛奶，对吧，和低脂牛奶。但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低脂牛奶和纯牛奶相比，它的脂肪究竟少了多少？ 少了多少？ 其实每100克才少了2%，就是2克。我们一般喝一个盒奶，对吧，250毫升，那其实才是4点多克，就是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脂肪。对，但是可能你这个低脂牛奶它的价格呀，然后它的概念呀，它在这个广告营销中这个付出的这个，这个经济的代价都要多很多，远远多于这个 那 4点多克的脂肪。 那脱脂牛奶呢？ 脱脂牛奶这个我再去研究一下吧。总之就是其实脂肪的口感还是挺明显的。你想，就是100毫升脱掉2克的脂肪，它已经变得非常清淡了。 我不能拿那个数据哈，就是做这么逻辑严谨的这个考量，但是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全脂奶啊，就是自己做酸奶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做成。 对， 但如果是脱脂奶呢，就基本上做不成。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说酸奶的营养比牛奶好，其实并不是就营养上更好，而是用来做酸奶的这个牛奶，一般来说品质会更好。 好的， 吴中南说看见你说话了没？当然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在努力的看见你说话以及理你。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 撒娇呢。 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我们直播间这个反送，距离我们大概有18米远。 对， 就是逼迫的我不得不打开我们的手机直播平台。 早上一来，我说那个云浩你负责花椒，云浩说看不见。 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也就这么着了，就破罐破摔，我就看着手机上吴中南说两位主播辛苦啦。珊珊和水水的时候呢，他们很少理我的，他们就顾着自己开玩笑。的确，我可以想到他们俩是这样的。 那你和珊珊是怎么样的？ 就是被打。反正这个早间他也起不来。听见。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 下一条，这一条呢，刚才的如果用超开心来形容，那么这一条就是超魔性。 超魔性。 对，超魔性。魔性，为什么呢？因为 3D 打印大家已经不会觉得新鲜了，现在有 3D 打印的戒指， 3D 打印的食物， 3D 打印的各种甚至建筑物，但是现在呢，这条讯息是关于 3D 打印出了你的身上的一个器官，就是不应该说一个部件， 一个部件。 对，一根手指， 就是你的小拇指可以多一根， 让普通人也能够变成六指琴魔。 其实说原来我们大家都以为，就比如说这种假肢啊，或者是这种就是给都是给残疾人服务的，或者说这种 对对义肢嘛， 对，但是你转念一想，就是如果说我们正常人也可以多一个义肢的话，我们的技能是不是就 up 了一下？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键盘上敲，你在键盘上打那个撸啊撸的时候，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键盘有一些功能键可能比较远的时候，你够不着，你就恨不得真的是外侧多出一个小指能够上那个， 对， 就是更远的那个按键。 还有弹钢琴的小伙伴也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去学琴，然后老师就会先看你的那个叫，就是你手掌打开能 那个开合度够不够大、 啊、对，就是能覆盖到多少个琴键。但如果你有一根特别长的手指，你说牛不牛？ 哎，还真的是。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弹钢琴，我更愿意多的是一个脑子而不是一根手指。 反应能力堪忧是吗？ 对，真的左右协调的这个能力。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新出来的这个六指吧。 啊，还有图片。好， 有图片，有图片，大家来看看。 哇，好酷哦。 我也觉得很酷。 哎，它是就是通过腕带式的这种方式固定在手掌上的六指哈、啊、 好像据说里面是有一个蓝牙装置的，然后是用你的这个就是脚底的这个力量 哦 去控制它的、 哦、哇。哎，我们看到、这个、 一跺脚你的这个小拇指就可以用了。 天哪。 嗯， 细节上是这么说的，通过蓝牙信号的检测来感受脚上压力点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可以从多方位增强人手的抓握功能。 嗯， 从脚来控制手指。 从脚来控制手指， 这个轴距有点远吧，干嘛不从手大拇指就是手上来控制手呢？ 因为比如说你多了一个指头，但是如果你其他的五个指头原来又要控制它的话，那你不是相当于还是五个指头吗？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你要是用另外一只手来控制的话，可能就看起来会有点奇怪，可能脚的存在感会没那么强，对吗？ 哦， 就是你垫个脚啊什么，就是偷偷摸摸的，别人不一定发现。 哦，有道理啊，爽博士分析的在理。但是呢，我们看 大家都震惊了，说手从脚来控制。 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经过了这个权衡之后的一个决定。 哎，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有的选，真的有的选的情况之下，大家会更愿意添加一根小手指呢，还是添加点别的？比如说，如果我曾经就设想过，我看那个《X 战警》第三部的时候，我就想过，我那个长翅膀的那个太帅了，就是如果有那个额外可以加在我背上的一对翅膀，或者说下水的时候加在我屁股上的一条尾巴，就是能帮我游得比较快一点。你不觉得很棒吗？很妙吗？ 我觉得挺怪胎的。 不，也当然是可以摘下来的，也不是说长进去的，就是外置型的人体增强型，就类似于现在军用的这种装备，就是外骨骼，军用外骨骼，来可以帮助人们增强战斗力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 我觉得是很酷，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它一定被就是用作好的功能，远远比不上就是它被用作坏的功能。 哦， 因为大家看了太多这种科幻的电影，然后各种变种人啊什么的，就比如说章鱼博士，对吧？ 啊， 他有了很多的技能之后， 他就是手太多，我跟你说闲的 啊，对，就可以做更多的坏事了。 啊，最后一段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也是，还的确真的是有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人啊，看到这条讯息后，表达了对于指头 AI 邪恶化的担忧。尤其是漫画看多的人，担心哎什么那些机械手啊，章鱼博士啊，如果真的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第六根指头的实现，那么第七根胳膊、第八根不是第五根胳膊、第六条腿啊什么的也就不远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谨慎对待，然后等待到它普及的那一天呢，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就只有伸手不见六指的夜晚了。 这最后一句话我真的是好冷啊。 就是很多的这个成语都要变化了。 是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六指的一个初步的这个发明者，觉得他的一个应用的领域，我觉得都挺不着调的。 哪里？ 比如说那个打牌的时候，你可以握住更多的牌，斗地主的时候。 斗地主还真是不需要太多牌，因为也就十七张嘛，我没算错吧？每个人十一张十七张，我不太熟哈。那如果是麻将的话，可能比较方便藏牌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帮你滑屏。 哦。 帮你滑屏，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触屏的专用的手指。 哦、 然后另外就是可以一次拿好多杯子。 或者那根手指专门用来挖鼻孔。就是反正也不会脏。 好脏哦。 就不要说自己的手指就对。 我们赶紧进入到下一条吧。越聊越不着调。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其实说的是今年夏天。 抽。 不仅仅是今年夏天吧，其实就是 每年的夏天。 对，身边的小伙伴都感觉到，就是今年北京夏天特别的热。我相信在其他城市的，比如上海、深圳，可能估计也是能感觉到特别的热。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组数据，就是告诉大家。确实和我们的质感是一样的，就是夏天真的在越变越热， 真的是这样啊。我跟你说，现在啊，就是你要是说你自己城市里面没到38度，你都不好意思跟别的城市的小伙伴打招呼。 真的吗？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比热。我们看一下哈，关于最近的这些年的这个气温变迁，在近30多年中呢，北京第一个高温日出现的时间是越来越早了。什么概念呢？就是入夏以后啊，第一个最热的天气越来越早了。在上世纪， 它这个高温日说的是就是高于35度， 对， 就是第一个高于35度的这一天越来越早了。 是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高温首日常常出现在6月的中下旬到7月，而到了21世纪的时候，往往还没有到6月中旬，气温就已经窜至35度以上了。只有2年气温就是这个高温日拖到7月才出现。而且呢，再往后看哈，1981年以来呢，北京的5月到8月高温日出现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期以来，平均的年高温日超过了10天，最多的一年达到了26天，近30天啊，也就是说，超过35度的这个天气啊。然后7月的高温天是最凶猛的。尤其呢，整体上高温日7月是多于6月和8月的。97年高温日还逐渐在增多。2017年7月，现在咱们是刚刚过半嘛？ 对， 记录过的已经高于35度的日子已经有6天了。然后比常年啊，就比以往哈、一整个月还要多2天。所以7月防高温一定是主题。 对，而且这些年的夏天，就是说这个夜晚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大家原来可能觉得这个白天热，然后晚上气温会稍微降一点， 是， 但是这几年的夏天就是晚上气温也降不下来。 对， 就给人睡觉带来特别大的困扰。我不知道云浩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呢，曾经原来睡觉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给空调定个1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我睡着了嘛， 吹吹凉了他就关了。 对，我睡着了就也可以睡到第二天早晨。但现在不行了，半夜经常被热醒。 对，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发现这件事儿了。就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坚持的环保主义者，就是不开空调。其实是因为我的这个童年习惯哈，因为我们家就是在西北那边，就 我 们 家 也 是， 对， 西北那边真的是就昼夜温差特别大， 就晚上 根本都不用空调。 空调是什么？我真的说实在话，我人生的头18年我没有见过我家里 有空调。我们家空调一年都不开5天，真的。 那你家还有？我家是连有都没有。就是根本就觉得没有必要买。 那你们家那儿比我们家更凉，真的是。 所以 晚上凉飕飕的，可舒服了。 后来来到北京之后，晚上我发现，天哪！如果我不开空调的话，就是我会湿醒，我不会热醒，我会就是汗流浃背，整个人感觉游曳在了汗水的海洋中。 你是一个湿气好重的小孩， 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 对， 潮湿的是哈。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现在建议大家哈，就是晚上的时候温度是越来越高了。这个讯息当中告诉我们说，夜间的平均温度99年以后就已经平均超过23度了。所以对于这个昼夜温差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夏天，尤其是昼热的这个7月来说，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小伙伴们千万千万注意哈，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因为人在睡着以后，皮肤对于温度的这个抵御能力，包括感知能力是极度敏感，极度不敏感的。 对， 所以呢，而且毛孔是普遍处于舒张状态，血液循环流速比较慢的， 因为你很放松，他们都在休息。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比如白天你空调调的是26度的话，夜间你睡着了以后，26度对你来说就太凉了。 对， 建议大家夜间的空调温度要比白天高出2到4度之间。 好专业、 是的，这个是我专门看到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被空调吹感冒了。 我也是有今年夏天有被空调冻醒的这个时刻。确实是有。所以夏天现在越来越难过了，怎么办呢？李晨问说，穷乡僻壤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说哪儿穷乡僻壤的？ 我们那儿就是穷乡僻壤。 谁说的？ 我那儿就是，我跟你说，翻过山2公里，翻过山2座山头，起码骑个15分钟有一座超市。 我不服。 上学时候考试还要骑马射箭呢。 真的。 啊，你一个 你要改变大家对新疆的看法。我一向都告诉大家，就是新疆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地方。 当然了， 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洋气的 城市。西北小上海嘛，乌鲁木齐。但是我前几天去青海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我前几天在青海，首先一下飞机一开机舱门，我觉得天哪，真的是凉快爆了。 真的吗？ 就天气好到爆，就我很久没有在这个夏季盛暑的时候跑去那边了。然后呢，很凉快之外，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下就感觉让我打回了就是童年，打回了原。为什么？你知道他给我上一盘羊肉的时候，是真的是一大铁盘，因为我去的是就是藏民伯伯家里， 而且是那种没什么调料的，对吗？ 给了我单独的一碟调料，给了我一把刀，然后让我手切羊肉吃，但那个真的很好吃， 太地道了。 对，真的很棒。然后做的是牦牛奶做的牦牛奶酸奶。 牦牛奶，哇，这它真是西北高原特色， 对不对？ 让我想到了那个原来有一个电影 啊， 宁静演的 啊， 叫什么来着？ 两部，一个叫《红河谷》，一个叫《黄河决裂》，好像都是他吧？是不是？ 然后它里边就骑牦牛， 对，里面有那个镜头，而且他演的也是非常的淳朴可爱的一个造型哈。所以我们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除了晚上你要空调适宜的温度之外呢，如果稍有空的话，建议大家避开这个风头，比如像昨天上海38度以上那个天气啊，建议大家真的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直奔机场，往这些避暑胜地跑去。 那往这些就是一般来说这种大厦呀，还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公共空间里，空调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哎，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度过这个夏天吧。 真的 是，我也觉得是很难过呀。 对啊， 好在这周好像北京的气温会降一点，对吧？会落一点。 是的，这周呢，以长期的这个阴雨天为主，然后偶尔还伴点3-4级的这个小西北风。但是具体呢，我们不是天气预报，就不跟大家细细播报了。 好，来，我们来分享下一条消息。接下来这条消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的是这个照片的 PS， 说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只有45%的人能辨识出这个 PS 的痕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照片以假乱真，实在是到了一个我觉得是甚嚣尘上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倒觉得无论它这个数据哈有多小，哪怕最终只有5%的人能辨认出 PS 的痕迹，我也是那5%之一。 你瞎 呀？不是，不是我瞎，应该说我火眼金睛。我说那个数据， 你是说你是能辨识出的？ 我是能辨识出的。 哦，真的吗？ 对， 是因为你 PS 特别多，有了高超的记忆。 我跟你说，永远是这样，就是越善于 PS 的人，越善于发现 PS 的痕迹。 因为你都知道，就是 PS 软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技法。 对，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些哈，我们常用的一些，就是大家会经常用到的。我不是说具体软件，我说的一些，比如说，首先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然后呢，这三个是一定要调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看出来。 然后色相呢，就更加细节了，包括偏红、偏绿、偏蓝，然后这是一边，然后还有呢，就是晕影，就是四圈带黑边的那个，然后再加上就是液化啦，还有什么拉长、拉短啊，还有角度的倾斜啊，然后还有什么变形啊，等等等等。我跟你说， 我发现我只能看出来，就是女生把自己的腰劈瘦了，然后旁边那个背景歪了，我只 能 看出那种。 在我看来，我跟你说，下一次你的照片我帮你负责修，无论你的脸修到多小，我都能保证背景是完全不变的。 妈呀！ 因为有一个功能叫做图层合成，就是、 哦、是吗？ 就是你， 就是你可以把我先抠出来，然后把我劈瘦，再把我放进背景里。 对，类似，然后再把你放在原背景里面，放大覆盖到你原来在的那个位置。 活得好难、啊、 你知道我最厉害的一个技能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合影5-6个人、大家聚会的时候7-8个人合影的时候，我不是自吹哈、教给大家千万不要只 P 自己一个人， 对， 就每个人都要 P， 因为会留下一个隐患， 对，每个人都要 P 一遍哈、然后呢后来我就是发现经常有人 P 的时候，哎，4个人睁开眼，有一个人没睁开眼，所幸的是呢一般这种大合影都会拍出几张来，于是我就会从第2张、第3张睁开眼睛那里面抠出一双睁开的眼睛，合成到这一张他没有睁开的眼睛覆盖上。 的天哪，你好贴心哦。 哦，我觉得应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真的。 对不对？ 真是苦了你了。 对，但是这条呢，我们回到这条讯息上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说有这个数据，只有45%的人能识别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哈，已经是一个被图片包围的社会了。 对。 插一句题外话，就是有相关的一个机构做过一个数据调查、就是在网络上每天诞生的新的这个图片的数量，就是人们用手机随拍的这个图片数量，在社交网站上出来的，你知道是多少 张吗？ 每天吗？ 每天。 啊，这数量可大了去了。 对，每天在社交网站上。 全球吗？ 对。 那肯定是 想象一下， 亿级别的。 是的，12亿。 对， 新照片刚好是我们国家的。 其实上周我们也在微笑中聊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其实现在过去是这种日记啊、文字啊、报纸啊在记录我们的构建我们的记忆， 是， 但是现在我们的记忆是由图片来构建 的。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想回想一下2年前3月某个夜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要去 翻 一下翻 照片， 对，翻一下 朋友圈 或者翻一下别的这个社交软件。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图片在构建我们记忆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如果这些图片还有假的， 对，就会让你的记忆出现偏差。尤其是呢，我们经常说假话说千遍，假话也变成真话了。 嗯， 是因为呢，人潜移默化会被你的这个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所影响。 嗯， 哪怕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经过删改的，比如说图片这方面， 嗯， 我们经常就发现， 嗯， 美好的图片总是会让我们觉得说我自己不那么美好。 好吧，我们赶紧来听一首歌，马上要整点报时了。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除了在我们的982或者另外的一个频段可以收听得到之外呢，927对不对？还可以通过 你能专业一点吗？ 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 APP 搜索到活力982，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画面，同时也可以收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这个精彩回放。 对，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继续刚刚这个话题吧。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照片，这个片呢不是照片的片，而是骗子的骗， 就是我啊，我跟你说。 大家有没有一个经历，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一个朋友，有的时候是在群里，有的时候是别人介绍，比如说你们先加了微信，然后呢大家就是比较正常的，我就会去翻翻人朋友圈，对吧？然后把人头像放大一下，看看这人，对吧？ 这谁啊，这是是不是就是这反应？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但是你真的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会发现，哎，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啊。 那太正常了。 对啊，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年代保证在社交网上的照片和自己的头像是一样的，或者和自己真人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么证明一件事儿，他的年纪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 你好坏啊。 你想象一下， 我曾经看过一个男孩发的一个朋友圈，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也在中国几年，他发了朋友圈，他说， 这个年代什么样的女孩最宝贵？ 嗯， 就是不会 PS。 然后回石器时代吧。 然后说真人看着比照片还好看 啊，这倒是有很多了。 哦， 对，有很多人是属于比如 不上相， 对，有一些属于婴儿肥的姑娘， 嗯， 或者男孩也有这种类型的脸型，嗯， 还有就是人有些神采是拍不出来的， 对，就是，嗯，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也习惯发小视频而不是发照片了，他就觉得自己360度，嗯， 你也小视频就没有假的吗？就是各种变形然后加个耳朵什么的， 对，现在这个也很可怕， 对，连这个我们的镜头都有美颜好吗？ 我们的镜头有美颜吗？我觉得只展现出了30%的帅度呢。 请不要怪镜头，谢谢。 好了，是因为我起太早没有顾上就是整理仪容仪表。我发现我做的太高，然后我已经超出镜头的取景范围了，再高一点就只剩下下半张脸了。 不会，镜头容得下你的身高了。 好了，嗯，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上上一条说北京，嗯，上海今天已经40度了， 嗯， 远方投递来一条对你友好的问候和祝福，祝你不要融化，保持坚强。 祝你这个在空调房里长睡不醒。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邪恶，对吗？ 对，开到16度的话应该快了。 说10%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是觉得说那个 只有10%的人能识别出这个 PS 的痕迹吗？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说10%的人不 P 照片吧。 嗯，但是其实这个调查研究中说这个这个研究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男性比女性更加擅长辨别出这个 PS 过的照片。 男性比女性更擅长？ 对。 啊， 嗯， 虽然我是那个能辨别的男性，但我不觉得普罗大众当中我身边其他男性朋友， 你觉得你是比较靠近女性那个区间的，对 吗？对对对，我说至少在这个技能上 女性其实更擅长去 PS 啊啊，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也更容易去鉴别，对吗？ 有可能， 嗯，但我觉得女性的注意力也会比较多在自己身上 啊， 就是嗯，对于别人来说可能，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P 照片的时候，包括你在看自己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因为注意力的问题而发生一个叫做注意力失焦的一个科学现象。 嗯， 比如说一些很会 P 照片的人， 嗯， 他也会犯一些小失误， 嗯， 比如我们的范冰冰大人 啊。是吗？ 就他曾经就发出过那种照片，就是把自己后面的那个 墙 P 歪了， 对对对，墙线 P 歪了， 嗯， 但后来他就，当然他也很擅长自黑了，他就发了一系列 P 歪的那个图片， 百密一疏。 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因为你比如太注意眼睛是不是够漂亮，鼻子是不是够挺，反而忽略了你背景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嗯， 比如千万不要站在会反光的东西之前拍照片哦，拍出来的以后也没法 P 哦。 哦，是吗？ 会反光的东西包括你后面有很多那个树的栅栏啊， 哦， 然后 还有就是很有规律的一些格子啊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最好是空的。 我们到底是在号召大家 P 呢，还是 我们在 还是在教大家怎么 P 的好？ 我们教大家科学的 P， 以假乱真的 P。 是的。所以呢，就是在这条当中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还有一点哈，就是千万千万把 P 停留在说自娱自乐或者说怡情的阶段，合理合法的这个阶段，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哈，他呢在这条信息当中有一个受害人， 嗯， 蛮可怜的。 你看人家玉雕哥说人家说的 PS 不是指自拍，是摄影照片。玉雕哥你说对了，接下来云浩跟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说的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新闻图片， 嗯， 也会有这个 PS 的这个可能性。 哇，那这个真的是太有失偏颇了， 嗯， 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危险。为什么？ 嗯， 照片力量是很大的，这是首先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在2015年的时候，巴黎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恐怖的这个袭击， 嗯， 有100余人遇难之后呢，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锡克教的教徒，因为在网上发布了一张这个照片，然后他这张照片是被人蓄意 PS 了。 对，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本身这张照片其实就是一大叔在这个 浴室里 就是自拍了一下，他拿的好像是一个 iPad 在自拍， 嗯， 然后戴了一个帽子，对吧，嗯，后来被人 P 成了这样，就是穿了一个防弹背心。 哦， 嗯， 那哇天哪，这样看 其实我觉得 P 的挺假的， 但是就是你知道网上那个图片传来传去的时候它的分辨率会下降的， 嗯， 你可能现在看到的是高清，但很多终端的人看到的可能是一张有一点点模糊的照片， 嗯， 那么这张模糊的照片可能就成为了他判断的一个依据， 嗯， 所以他就被指控成为了那一场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 宋二二说我和云浩长得有点像，肯定是兄妹，然后如果不理他呢就是姐弟， 你说我们俩要是兄妹的话，谁占谁便宜？ 嗯，我占你便宜行吗？ 谢谢啊。 对， 我笑纳了。 毕竟你人美心善又聪明。 怎么听着有点不服气呢？ 没有，特别服。来，毕竟我们这个是同一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人杰地灵嘛。 对，其实说的就是这些，当这些新闻图片已经都有了 PS 痕迹之后，确实会影响大众对于很多事情的根本认知。 是的，我们也在网上发现哈，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段这个高考刚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某省的这个高考状元吧，一个姑娘，然后呢，传统媒体对她的这个照片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截了她一个人。然后新媒体呢就很有趣，就是截了他牵着旁边一个男同学的手，就是两个人，然后呢，但是实际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是那个操场上有 那个男生旁边还牵着， 对，不，有一群人，就是大家有一个男生牵一个女生，一个男生牵一个女生，他们是在操场上做一个课外的活动。所以就是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吧，就是我们在看到任何图片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个图片的发布人有过他的这个主观愿望更改之后的一个结果。 对，就是就跟信息的传播一样，就是我不把所有的信息告诉你，其实这也是一种信息加工， 是的， 对吧？有一种信息选择在， 没错。 所以大家以后还是稍微留个心眼儿吧。 哎，是的，尤其是 也别太相信这个什么有图有真相这句话。 对啊，前段时间看到某位男博士就是在某相亲网站上，然后因为就是几张照片跟一个姑娘聊得火热，然后最后呢就是被骗了将近万元还是几万元。记得那个事例吗？他写了一篇公众号又来提醒大家，告诉各位好朋友说千万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我心想说真的有很少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下一条的消息。 宋222说，男主持夸得不走心，恭喜你回答正确。 喂同学， 哎， 轰你出去。 我自己走，节目结束我就走。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这个好奇头条号的下面的一条消息啊，进入我们这个比较科技的板块。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微笑里说过很多，就是新的一些对于空间的改造。比如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垂直森林， 对， 就说把一个平面的森林变成垂直的了，然后节省空间，让每个大楼上都有很多的树。 是， 那今天我们提到呢是垂直农场。 哦，这个听起来就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你是一个兔子吗？ 不是，我 是一个， 我是一个田鼠。对，不，我是觉得说垂直农场应该肯定产量上会有所增加呀。 哎，确实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什么是垂直农场？其实垂直农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人小家里面是有实现的了，因为你现在知道吗？很多人会把那个阳台，辟出一片区域放那个，自种的这个小农，就是真的是自种的那个小农场，包括《欢乐颂二》里面也有出现，记得吗？那个灯箱一层一层，上面是萝卜，下面是白菜， 就是安迪种的很多小苗。 对， 拿一个架子种很多层。 对，我也有在家里面种猫草，也是那样的一个结构，上面一层猫草，下面一层猫草。就是那样的。 它其实动的，它用的就是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农业可能就是都是这样平铺开的，一个特别费地，对吧？然后一个就是比如说浇水啊、施肥啊，就是比较困难，你唰过去一遍，又哗回来一遍，对吧？你每次要走的这个路程是非常多的。那垂直农业呢，有这么几个好处。首先，它是室内的，对吧？它的这个光啊、水啊都非常的好控制。然后呢，它非常节省空间。 是。 另外就是它不用建在这个远郊县了，不用真的在农田里，而是可以和城市特别特别的近。然后因为这些种种的好处吧，它不仅是产量特别的高，比这个普通的农业要高350倍的产量。 350倍。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就是它可以种一些我们在这个就是传统农业的这个生产链中不能够种植的这样的品种。 哦，那这就很棒了。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条新闻里面说，这个植物架上，就是它的这个6米高的垂直种植塔上，有红叶生菜，然后呢炸浆草，还有西伯利亚羽衣甘蓝、 我的天哪，这些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稀缺珍贵的。 嗯，就是说原来这些可能都是绿叶的一些菜、 啊、 然后如果比如说原来种在郊区的话、 啊、 假如说它从这个采摘下来到运到城里，可能比如说要经历一个晚上， 嗯，不新鲜了， 对，它就不新鲜，它可能就蔫了，就是因为这些植物的自身的一些特性、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些垂直的农场可以种在就是城市方圆就10公里吧，大概是10公里的一个地方，就非常近了。 哦， 嗯， 所以呢，这条讯息出来以后，我觉得对于未来我们能够吃到更多新鲜多样的这个蔬菜，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一个支持。 嗯，但目前说，哎，给大家看，先看看这个图片吧。 好， 就是这个垂直农场长什么样子？ 我想象中，哇，好漂亮啊！ 对， 哇塞，哎、嗯，这个很像现在很多那个，你知道有一类健身房。它就是主打那个高氧、嗯、就是富氧环境，包括有一些办公写字楼， 然后会弄一面墙都是绿萝， 对 吧， 一面墙都是这个绿植，不仅绿萝、嗯、还有 绿萝是最好种的， 对，绿萝最好活， 嗯 啊、嗯，这个还真的是很棒哎。 对，但是说现在只能种这个绿叶蔬菜，如果是种这种胡萝卜或者西红柿的话、 嗯、 就需要更多的成本了，因为可能我觉得需要把那些果实包起来， 嗯， 给他们一些力量，要不然的话全部都掉下去了。 对，如果他能种出牛羊肉的话，这个我就更开心了。好了 啊，总之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投资人都看中了这个垂直农场的项目。 是的， 大家知道他是谁投资的吗？ 嗯，我们看一下， 软银。 软银，哦，难怪了， 对， 日本软银真的是很有眼光，他老是投一些， 非常有眼光。 对，早期阿里巴巴也是获得他的投资和青睐嘛。 对，然后这次呢，软银也是把他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基金拿出来了，应该是多少钱来着？2亿美金。 2亿美金。 对，就给了这个垂直农场的项目，一方面用于这个技术升级， 对， 另一方面用于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扩张。 但是如果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你发现一下哈，最近无论是虎嗅啊，包括 Docker 啊，包括 Flipboard 啊等等等等这些新闻客户端上，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哈，就是现在的这个实业投资领域哈、 嗯、 最为火热的几个项目，其中呢除了就是包括人的养老，因为整体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嘛， 嗯， 第二大的问题就是农业，就是人现在就是我应该怎么说，我想找一个合适词汇，以前叫退耕还林，就是从土地结构上来讲， 嗯， 然后现在呢就是应该说从工业返回农业、 嗯、 但是返回了高效和科技的农业时代， 嗯， 就是号召又更多的技术，更多的财力，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了如何让大家吃得更加的绿色、有机、健康且丰富， 这叫农业升级吧。 对， 嗯，我觉得 农业2.0时代， 嗯，都不止了，我就20.0。 对，200.0。 200.0。 好、嗯，我们来看下一条。 希望这个垂直农场也可以尽快的出现在北京。 嗯，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也是跟这个新科技有关的啊。 哦、 我们最近一直在说这个共享的理念，我们都讲过共享的什么呀？共享的单车说太多了、 嗯、 然后共享的住宅、 嗯、 对吧？像这个 Airbnb， 嗯， 然后还有什么共享的？ 充电宝， 我们还讲过共享的储物柜。 哦， 嗯，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家里的一些闲置放到这个一些公共空间去。 我那天看的最妙的是那个共享雨伞。 共享雨伞啊，据说这个项目停了，对吗？ 对，这个项目我觉得不应该停， 嗯， 应该永久进行。 为什么？ 你知道呢？有多妙啊？这个共享雨伞啊，它的这个押金是可能几十块，20-30块， 嗯， 然后使用一次的这个资金呢是5毛或1块， 嗯， 然后共享雨伞呢，在短短的可能那么几个月时间，我忘记具体数据了哈， 嗯， 反正呢就是。丢失了大概几十万吧，就大概这么一个数据哈，我不敢确定哈。 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就我几十块钱的押金，我干脆就买一把伞，我懒得去还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场极其成功的营销吗？ 就卖伞， 对、啊， 救活了好多的卖伞厂，对吗？ 对呀、啊，因为那个伞的成本，因为是批量拿的，肯定非常低。 嗯， 所以大家就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嗯，这不是一个共享的卖伞，这不是一个共享的雨伞的项目，这是一个救活卖伞厂的项目。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去考验说什么啊，又什么验证人性的时候啦，怎么怎么样？ 嗯、 因为雨伞这个物件实在太小了，有的时候它不像自行车，哎，我一定要还，或者我使用电梯还有别人要使用。 对，因为我家里也堆不下太多自行车。 我自己雨伞都经常丢，经常忘记， 经常买新的，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 也可以理解。 嗯， 所以呢，我们这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关于共享睡眠的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取送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固定设施。 对，这次说的这个共享睡眠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嗯， 然后北京、上海都已经有了这个叫享睡空间吧。 嗯， 叫享睡空间。 嗯， 然后是五月中旬正式上线的。 嗯，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创业公司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在北京就是这个中关村。 嗯， 然后望京 SOHO 还有这个九仙桥的这个赵薇华登大厦，那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创新企业，还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嗯， 然后在这个附近呢，他就找一块这个空间，然后呢就放很多的这种胶囊旅馆进去。 嗯，就像太空舱一样，一个一个那个冷冻睡眠舱、低温睡眠舱。 对，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只要扫码， 嗯， 就可以去睡觉， 扫码 睡 觉是吗？ 对，全自助的， 然后 里面 有一次性的这个床具啊， 对，一次性的这个床单，还有被套，不是、被套没有，可能有枕套。 嗯 嗯，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我看和我看到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机场。是在 云浩说的机场应该是这种叫豆荚状的这个 不是 共享睡眠的空间。 我看到的是那个摞在一起的，有三层，里面还发着悠悠的蓝光。 我只找到了一间这个，哇，这个图片实在是太暗了，就是共享睡眠舱内部的一个感觉，它是一个全封闭的，如果你关上门之后，然后呢，就还是挺科幻的，特别像我们在这个太空船里看到的这个感觉，但是好像它的这个遮光效果还是不是特别的严密，就是这个从各个缝隙里有各种光。 遮光效果我觉得还好说，主要是隔音效果。 嗯， 这个隔音效果真的可能就未必太好了。 嗯，因为就是其他的人动来动去啊，然后什么的，估计他这个就是享睡空间应该也是刚刚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 嗯， 然后此前呢也没有过这样的东西，所以还是在一个试用的阶段吧。但是在中关村上线了之后，这个享睡空间的生意还是挺好的。 哦， 尤其是他这个高峰期是在中午11点到2点。 嗯， 这个时段说中午都是爆仓的。 哇，爆仓这个形容听起来是很爽。 对，就是会没有空余的床位。 对， 嗯， 可以想象啊，因为在这些它安插的这个地方啊，都是一些可能一些就是高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人群所在的地方。 嗯， 其实经常是处于比较疲累的，而且保健角度来讲，医生也会建议我们要午睡。午睡的话千万不要趴着睡，因为趴着睡眼压会增加，所以呢如果能够有一个地方躺着睡那么半小时，真的有的时候午睡睡个半小时，非常有用， 就人会一下子精力充沛， 下午的时候会特别有精神， 就被充电了的感觉。 是的，所以这个火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又看到哈，目前为止呢这个共享空间，这个享睡空间好像呢又因为到一些政策上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在所有的地方进行推广。 对，就目前这个中国的享睡空间已经是就是暂停休业了。 哇，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去住酒店呀，或者是去这个比如说机场的这个休息处去过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进行 身份证 的登记的。 对， 这其实是 一 个出于安全或安保的一个考虑， 必须的，应该的。 对，但是这个享睡空间呢，因为它有一个封顶值，就是说一天58块钱封顶，那就相当于你最多花五十八就住一晚了。所以它就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流动人口啊，对吧？一些这个，总之是安保上的一些考虑吧。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这种睡眠匣子，有这种太空舱的话，能睡就赶紧睡吧，说不定它哪天就消失了。当然也有哪一天可能政策针对到这一块会有的单独一个放宽的一个条款。哎，比如说那么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这个实用性，或者说它所在这个地区所覆盖这个人群，针对的人群呢也主要都是一些的确是靠谱的人群， 对， 可以对它有一些比较宽大的处理。 宽大的处理，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关注到的点就是卫生状况，对吧？ 是，这个是必要的。 它号称是说我们进行紫外线消毒的， 嗯， 只要你关上门，我们这个紫外线就在消毒。但是也有很多的消费者提出了质疑，说当这个消费者出来的时候，就这个舱打开的时候 有点乱， 这个紫外线就已经没什么用了、然后有的时候经常去扫码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人的质感很重要，能感觉到上一个消费者睡过的这个痕迹，比如说皱皱巴巴的床单和床品、其实这口就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对，而且紫外线灯只负责杀灭你看不见的细菌、它并不会负责清除你闻得到的味道。 对， 所以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别往这种公共空间钻了。 对，哎呀，就是看看这个创业者吧，这个项目的主导者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爆仓的这个情况，还是说明这是一个痛点，是一个需求点。比如说，我觉得每次我下来直播，我就挺想睡一会儿的。 所以那个沙发上永远都是有一个人形凹陷。 不是我搞的， 是我们的导播老师。 好，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是跟书有关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在不久前吧，也就是上周对吧，我们这个诚品书店的创始人吴清友是去世了。那诚品书店，对，那么诚品书店其实也是对于这个书籍出版业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是的， 那虽然吴先生去世了呢，但是其实他的这个诚品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停止，对吧？我们要说的是诚品的一个新的动作，就是他在这个台北市的地下通道开设了一条书街。 这个书街的名字叫做诚品 R79， 就是279。这个地方呢是以全长近300米排档的概念来进行打造的。开放式的陈列书籍，设有人文文学、艺术、影音工坊等主题馆，也有甜品店、红豆饼铺、咖啡馆等店铺。然后呢，它的这个地方是处于两个捷运站的地下通道，就相当于我们的地铁站之间的一个通道。 对，就是大概是两站地铁中间，对吗？还是说地铁站，就是某一个地铁站它的不同出口之间？ 是的， 应该是这样。 名字的由来也是 解决消防，他应该说的是刚才的那个，就是享睡空间，确实是需要解决消防的、 通风、消防、隔音，包括清洁。 遮光，哎，太多问题了。 是的， 万一有个烟民，这消防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天哪， 太恐怖了！ 这密闭的空间里面抽烟，这真的是。 对，我们再说回来啊，说回这个诚品要做的这条书街。这条书街有这么几个特色，首先就是它特别的接地气嘛，就不像是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书店我进大门，然后进去之后就全是书。它是完全和这个城市的空间融为一体的。然后你逛这个书街的时候，其实就比如说你就刚下地铁或者要去上地铁，然后也有一些刚刚云浩说到的什么甜品铺啊，这个红豆饼铺，是非常的生活化的这样的一条书街。那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是说，这些书店都不做这个，就是店面的这种书籍的推荐。而他是就是说让这个书店的店员去根据你的这个感觉吧，或者根据他的一个喜好去跟你推荐。我觉得这是特别可爱的一件事儿。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能够在地铁站之间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对于很多的通勤族来说，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很少有时间说专门跑去一趟书店。就是书店的一个设立一般都处在什么商城里啊，或者单独辟的一个门脸啊、商铺啊什么的，大家很少有时间专门去逛。但是你在等车到来的这个时候，或者说哪怕就是我从一站到另外一站走动过去的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啊，人对于书对于人呢、是有视觉上吸引力的，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书的封皮儿，你就忍不住想去翻一下它。 对，而且我特别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和书之间是有书缘这件事儿的，就是缘分的缘。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然后它吸引我了，我买下了它，好像就是有某种冥冥中的，就是它应该来到我的生活中。所以就最好的就是这种偶遇， 好， 对吧？ 把最近读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 我最近在读一本非常老的书，真的。 是老是在于晦涩，还是说？ 我最近的床头读物是《天龙八部》， 很棒啊！ 因为我真没读过， 我也没有 啊，我没有去读 过，看 过 各个版本的电视剧，大家都是。 对，我没有读过，然后我就特别想恶补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多这个我很欣赏的人都说我觉得就是作品特别好嘛。 我当时是我想想，哎，那个张无忌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我对武侠一窍不通。 张无忌、赵敏和那个周芷若的那个， 我真一窍不通。 啊，《倚天屠龙记》 啊， 这个是我不玩的。嗯，就是我也是因为就是跟你有一样的初衷，就是电视剧看了太多版本了，真的很好奇小说里面、原著里面到底什么样。 嗯，确实是。所以最近的这个《床头读物》，其实也是很偶然，因为是我去找一个同事聊天、发现他的这个桌上有这本书、然后我就盯着看，他说要吗，我说行啊，就给我了、然后我就带回家看了。就 这个床头读物还蛮有深度的，而且打打杀杀这个场面，人说睡眠之前的15分钟、如果脑子极力去思考某一件事儿，那么你睡眠之后，你的大脑依然会持续在这件事上发力。 会， 这是某位知名的这个鸡汤大师，来自于贺涵老师说的。 好，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成品的书街哈，有，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我的初中的门口就是一个地下通道，然后里边就有好多的书店。放学了之后去逛一下这些书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 是的，尤其小的时候你还不能经常看课外书，就还得受到家长和老师的这个限制，有时候真的是偷偷读啊。尤其那个时候刚刚盛行这个网络文学的时候，很多男生特别喜欢看什么这个什么修仙修真的这种小说，然后就类似于打怪升级的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读的是特别优秀的这个笔法和文风的话，也会对于写作，包括对于他整个世界观的这个架构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要汲取一些更加有意义的营养。我们看到刚才有人推荐给你了，推荐给你应该读的是 聊斋。我不要在做梦的时候梦见狐狸精。 挺棒的呀，我觉得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想想。 我们赶紧来听一首歌吧。 好的。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刻。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 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云浩，也在这里陪伴大家。当然除了通过我们的982或者927的收听频率来进行到节目的参与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 APP 搜索到活力982，打开我们的直播画面，还可以随时丢送到留言，让我们看到参与到这一时段的话题讨论。 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找到我们这个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看到宋儿儿一直在说大爽汤啊，小伙伴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听一点的昵称？ 哎，这是你的 这是某一个那个网友起的名字，叫大爽汤， 听起来也还蛮营养的呀。 太营养。我们刚刚给大家放了一下就这个时段的这个片花哈，这个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略有点沉重的这样的话题，就是也是昨天刷爆了这个朋友圈还有微博各个空间各个社交网站，就是这个 Linkin Park 的主唱 Chest 就是去世的这件事情。这个袁浩昨天也是被刷爆了吧。 对，我刚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我觉得肯定又是一个传闻，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传出类似于像这个西方流行音乐界的一些比如摇滚歌手哪个没了，就是我以为是讹传，结果没想到越发越多、然后很快看到了官方新闻的一个推送，然后才知道居然是真的，而且他也太年轻了吧。 对，就是41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而且就他的事业完全在一个黄金时代。对，而且他们今年刚刚好像发了新的单曲，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巡回演唱会的计划，就完全都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 而且在我们看来他的个人生活上来讲也算是比较完满的，因为有可爱的 baby， 然后有爱他的妻子， 对， 然后 有六个小朋友， 对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家庭成员围绕在他身边，真的是我们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是献上最真诚的应该说缅怀， 就是觉得很遗憾吧。 对， 觉得很遗憾，这是一个大家听上去就是都会有一些震动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的确， 大于520给我起了一个叫爽身份，谢谢大于520。 哎，这也不错。 我的名字的爽字就真的是来自于我小的时候在盆里洗澡，然后就我妈妈看到这爽身份就如此草率的给了我一个字，我一直气到现在。 你是个仅次于就是我那天听到那个有一个知名的女演员在接受那个金星的采访的时候，她叫樱桃，就是军艺的那个大满贯的那个得主，就是樱桃很会演戏的那位，她说自己的名字也是就是本来他好像爷爷想要给他起的名字是殷丽娟，然后呢结果他爸死扛住了，就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太 土了， 对，然后呢他妈特别爱吃桃，特别爱吃桃子还是爱吃樱桃，那天在吃这个在吃那个樱桃罐头的时候，然后看到了那个就是手边这边是孩子这边是樱桃罐头，说那要不然就叫樱桃吧。 很巧啊，我觉得这个能感觉到父母的文艺气质， 能感觉到父母的随意性。 我们回到我们的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想从这个Chest 的这个离世来说起，会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关于抑郁症的心知。 对， 因为可能这个关于抑郁症大家也就是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知识了，但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心知，新的知识和一些新的视角来看待抑郁症。因为这个 Chest 的离世吧，就是首先他就是这个是自杀，对吧？ 对 啊，然后大家都会说他有抑郁症。那在这个整个这个娱乐圈里，其实有抑郁症的演员和歌手并不在少数。 对，比如在之前离我们最近走掉的，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Kimi 乔任梁，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对，还有那个罗宾威廉姆斯，对吧，还是一个演喜剧的喜剧演员，而且就说这个喜剧演员得抑郁症的就更多。 对，有一句话说笑声越大悲伤越足。 这真的是有一种这个 就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啊、是很深的暗影的感觉。 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你想象一下哈，就是享受舞台灯光的时候，其实光越强，打下的阴影就会越重越大。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做这个主持的工作的时候啊，因为经常要去做现场的一些这个演唱会啊等等的那种活动的时候、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负责调节现场气氛，和所有的人互动，然后让所有的现场气氛调动起来，所有的人都觉得说有趣、激动又热烈。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迸发出你就是每一个脑细胞去来调动这些事情，然后每一次每每当这个结束的时候，比如演唱会结束、现场发布会结束、活动结束，然后观众离席走掉，然后呢我也不是主角吧，因为主持人永远都是就是这个起承转合的一个承接人嘛， 对，是那个串起各个珠子的那条线， 串一个串长，对对 对, 对，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主角也走了，观众也走了，灯光也熄了，大家开始撤场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往往我还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因为太密集了，就经常在这个时刻就会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很孤独的这个心情， 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很失落的感觉， 对，会非常的失落。那会觉得说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你，就所有的掌声、所有的关注、所有的焦点、所有的热情，就是都会离你而去，就是最终你还只剩下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是特别可怕的。 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消息里边有一个知识点是这样说的，说有一个这个专家，他把人比作这个灯油，就是比如说那种烧油的灯，他是说抑郁症有的时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在保护我们。为什么呢？就像云浩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比如说喜剧演员，比如说主持人，他在人前的时候他需要卯足了劲儿，需要把自己最开心最昂扬的一面调动起来，但是人就像那个灯油一样，你一阵子燃烧得特别快，如果你一直那样燃烧 就会油尽灯枯。 对，所以在过了这个高峰之后你肯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就会让你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敏感度啊还有这个情绪啊都收回来，这其实是对你这个整个情绪还有内心还有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保护。 我觉得这个说法我可以接受，很合理。包括就是我看倪萍老师业界的前辈，他曾经也在采访当中说到他也是这样嘛，在主持春晚的时候永远都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这种起范儿的感觉，然后一旦结束以后他说生活里面谁会这样说话，要永远这样说话吊着嗓子累死了，他特别朴实嘛，他就说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平易近人老太太，我就是要上街买菜，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人总是要经历过繁华喧嚣尘嚣甚上，像你说的这种词汇，然后也能够经得起平淡流年，坐看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心态的一个就是有张有弛的一个过程。 云浩我觉得你担得起云浩汤这个名儿了。 就我也是一碗鸡汤对吗，就是清心寡淡一点。 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平台上这个宋二二同学说，说他因为、 今天他名字被点到很多次， 对，说他因为差钱儿、所以有抑郁症，然后克鲁兹就说期望不要太高，管理好自己的预期， 对， 其实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就是稍微普及一下抑郁症的知识哈，就是当你能够意识到是什么导致我不开心的时候，比如说我差钱儿，对吧，比如说我失恋了，那你一定不是抑郁症。 对，就像我这种我可以找到理由的， 对, 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你大部分绝大多数情况你都不是抑郁症，你只是不开心，你只是就像克鲁兹说的，你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而已。 对，网上那个段子不是说吗，人家那个吃得饱穿得暖，出门有豪车住的大房子，完了人家那个平白而来的那个才叫抑郁，你那吃没吃好穿没穿好，那只是因为贫穷而发生的这个不快而已。 贫贱人连抑郁的资格都没有是吗？ 对，的确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能够找到由来的不开心和不幸福，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满足，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真正的抑郁我们看到科学的一个论断是指就是不是幸福感获取的多寡，而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理机制上呢，它是已经让人感觉不到幸福或不幸福，只是凭空由来的这种不舒服。 对，情绪大哥期待也说，他说那不是抑郁，只是不开心，说的特别对， 是， 就是当你能够归因，能够找到一个点的时候，那你就去解决它好了。就是人活着其实就是解决问题嘛，不断的解决问题，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让你解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就是你还有的可奔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人呐，忙着就没事儿，不能闲， 一得闲就得有问题， 对呀、啊， 就很多毛病是闲出来的。 嗯， 当然这是一句鸡汤哈。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其实这个话题当中呢，我看到一句其实总结特别好，就是，他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幸福关于愉悦哈，关于这个抑郁的由来、 你看这个寝室大哥也说抑郁症近年来高发，我们上来就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普遍抑郁 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普遍。来我们看一下哈，先说一下这个原因好了。这个原因是说，当代人为什么感到抑郁和不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代人已经把愉悦和幸福混为了一谈。我们来概念一下好了，愉悦哈是什么感觉？ 愉悦其实就是 happy， 对， 就是开心， 就是 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质感。 比如说， 嗯， 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 对， 上身特别好看的衣服， 对， 打游戏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排名， 看到了特别好看的妹子，还看到了特别帅的肌肉男， 对，这把清一色自摸，就是类似于这种叫做愉悦，这是一种感官上的满足和刺激，这个叫做愉悦。 愉悦。 而幸福是什么呢？是总体满足的一种状态，它几乎不需要什么触发的因素。 对， 比如说就是我什么都挺好的，就各方面我都挺满足的，就是我也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情绪点，但是呢我整个人是积极向上的，这种我觉得就可以用幸福来形容。 我是知足的状态。 对，知足常乐。 我想起一个之前我看过的一个这个调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也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过这个故事。 嗯， 说的是这个在美国，然后有一群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他们找到了正在申请这个终身教职的大概有六七十个教授。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能在一个知名的大学里做终身教职，这是非常大的荣誉，而且相当于你这一辈子都衣食无忧，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对吧？然后这些就是他们在之前有一个幸福测评表，就是所有的人都测评了他们目前的一个幸福的水平，这是第一次测，然后所有的人都表示说，如果他们申请成功了这个终身教职，他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幸福。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说的 都是这样认为的。 嗯， 然后过了大概几个月吧，就是这个结果公布了。当然，有一些人是成功的申请了，有一些人失败了。那么在这个刚刚公布这个结果之后呢，这些心理学家又做了一次这个测评。然后这个结果呢也非常的明显，对吧？就是成功的那些教授会在他们之前幸福的这个曲线上，比如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啊，然后会有一个尖儿，对吧？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尖儿，就是忽然有一个特别就是一下上去了，有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点。对，然后那些失败了呢，当然经历了一段沮丧，是吧？就会突然下到谷底。突然下到谷底，他的幸福感。但是这个实验还没有结束。对吧？在这个结果公布了之后，又过了十个月。这些心理学家又找到这六十多个教授，又做了一次测了一次这个幸福感。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成功还是没有成功的申请，他们的幸福水平又回到了他们申请之前。 就是没有更不幸。 没有变得，你没有变得更不幸，你也没有因为成功就变得更幸福了。 只是说，对，趋于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其实提升幸福，我觉得比找到快乐还是要难一些。 对， 就找到快乐就是那个刺激嘛。 嗯， 比如说我实现了一个目标，对吧？ 嗯嗯嗯， 我吃到，就像刚云浩说的，我吃到了什么好吃，那个刺激是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瞬间的快乐的。 是， 但是你如果想提升整体的这个幸福感，就很难了。然后我们这个研究说的是，现在为什么普遍抑郁？是因为大家都太多的去追求那个尖儿， 长期的刺激。 对，大家老去追求那个快乐的质感，而且这个快乐的质感就是很容易被追求到。比如说你刷朋友圈，对吧？然后你总是期待能看到比之前 更有趣的内容， 对，更让你惊喜的更大的消息，更爆料的这种东西。然后慢慢的人就 不满足，有点。 对， 而且我们也说到，这种愉悦其实长期的过量哈，是会容易上瘾的，就是比如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例子哈，你没有获得尚且还好，获得的太多也是问题。比如说我要咳嗽一声，那来 刚才那个宋二二说，怎么一聊这个抑郁症，男主播来劲儿了。然后看到克鲁兹说，人们说宗教是关乎心灵的问题，但这似乎也与我们大脑的形状有关联。说什么？哇，这个克鲁兹，你的这知识太丰厚了。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避免抑郁其实是气质上的，就是说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些结构，会让我们更容易抑郁或者更不容易抑郁。 是。然后呢，下面有两位说到，比如寝室大哥说到，就是没事偷着乐，心态很重要。 哎，我特别认同。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嘛，就是不要把这个目标和期待放得太高。然后刚才我想说的这个话题没有说完的，就是说，哎，现在这个长期的过量，其实长期过量自己容易成瘾的这种刺激，也应该尽量规避掉。我们说这个成瘾哈，不只是说什么烟啊、酒啊这些额外的这种物理型的刺激，我们说的一些心理上的，比如说。经常看到有人为什么会上网打游戏成瘾，因为那个升级带来游戏的快感，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个比如说王者某药这种游戏带来这种排位赛上不断的从黄金到什么钻石再到怎么怎么样，这种这个等级的一个提升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刺激， 因为这个刺激是你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的。 对，你没有那么容易在生活当中，就比如说生活当中工作里面，我们不可能像看电视剧一样，看这个电影一样，这个小人物那么容易就逆反，有这个大咖的保护，然后有自己的这个聪明觉，这个聪明的反击，然后瞬间就 PK 掉了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些壁垒，还有一些这个小人，就是永远我们的生活要比这些周围就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得更加的不容易，所以就是 就我知道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刚才这个寝室大哥也说到这种游戏中的团战啊，或者云浩说到的这种升级打怪， 对， 其实我们会叫这种刺激叫高峰体验。 是的， 这个主持人有的时候在台上就是聚光灯都打开的时候， 没错， 他就会有那种高峰体验。 对的， 但这不是日常生活，但往往就是老去经受这种高峰体验的人，他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就会觉得乏善可陈。 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平淡如水的这种生活节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这个发质了，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这个需求了。 然后这个专家就说，他说我们的大脑会变得习惯于希望每一次的这个点击都能带来比上一次更大更强的冲击， 我的天哪， 或者希望下一个社交媒体上的回应会比上一个更加迎合我们的虚荣心。 对， 他说但是与之伴随的感觉呢，是很少能带来幸福感或者是成就感。 对，比如现在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为什么朋友圈越发越少了，很多人都是以前啊，吃个饭拍到好看的食物，出去玩换身好看的衣服，和朋友在一起聚会几张灿烂的笑脸都要发一下，就什么都可以发，但后来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哈，这些内容好像没有办法获得那么多的点赞或者回应了，几乎发出来以后没有几个人理的时候，我就干脆不发了， 就没有满足到自己虚荣心的那个点， 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我不发我憋着又好难受，然后呢又想发，发出来又怕没人理， 就憋出了抑郁症。 对，有一些人真的会因为这样的问题就是纠结陷入，他不一定是抑郁啊，但他会反复的纠结，他会因为一种 纠结，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对， 太渴望别人的认可， 是的， 太想把自己的生活抛出去。就是其实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本来是另外一条消息，这个消息我们没有讲，但是刚才云浩说到这里，就说到我们吃饭也要抛一下，那我想给大家放一段小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广告，是这个宜家的广告， 好，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广告呢，这个广告名字叫放轻松，他说的就是在讽刺我们现在人吃饭去拍照，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条广告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有创意。 来，我们先看一下啊。 哎，刚才在这个花椒平台还有这个北京时间的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看明白这个广告？然后跟大家这个就是看不到我们画面的这个小伙伴说一说哈。 嗯， 就是这个宜家的广告，其实它的名字就叫放轻松。 是。 然后它讽刺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吃饭前，就是、 po 一张照片， 对，就要 po 一下自己的这个食物的照片。然后他就、哦、就是大概就是把这个场景放到了中世纪，说中世纪的一对贵族吧，然后他们在吃大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相机， 是 就找来了一个画家， 对， 去把这他们吃的这顿饭画下来，然后为了让给别人秀他们吃了什么好吃的呢， 嗯， 就有两个人去扛着这幅画， 侍从扛着画 到各种这个 城市的角落 party 上，对，广场上去给别人秀、 嗯、 然后就大概经历了好几个小时， 大手指， 对，然后管家说嗯赞，大家都赞了，都赞你们这顿饭 了，拿回来觉得这饭不错，然后开始吃，但这饭已经凉透了。 对，然后最后这个出现的这个字幕就是说放轻松，这仅仅是一顿饭。 哎，真的看到这个的时候也想起来，就是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就是来到一个好的餐厅不是为了吃一个真的玉盘珍馐，而是为了能够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嗯、 对，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吧，忘了去自己去经历生活， 到底是干嘛的， 但其实这种我们叫虚荣心也好，或者叫叫就是太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好，确实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嗯、是， 我相信很多的我们说娱乐圈的这些明星啊， 嗯、 还有这些大咖们的这种抑郁症，也是因为他们就是也是想得到更多的认可，或者说对自己无形中有了更高的要求。 的确，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我的这个观众丢来的这个留言是说，有很多这个抑郁是因为说，曾经红过。 嗯， 盛极一时， 嗯， 然后后来不红了， 嗯， 所以抑郁了。他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之。 我想到了那个马南杰波特，是吗？ 马南杰波特， 这是一个动画片，他讲的也是一个过气的好莱坞明星， 嗯， 然后就特别的丧， 哦， 变得很丧。 然后呢，还有一类就是明星也是因为就是一直红不起来， 嗯， 而身边同期的培训生呢，或者同期出道的艺人都红了， 嗯， 然后他没红， 嗯， 那么这种容易也有抑郁的倾向， 嗯，总之呢，就是欲望这件事儿吧。有的时候觉得欲望是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欲望有的时候证明我们还活着，对吧、 嗯、 我们喜欢香喷喷的东西，喜欢美好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活着的证明、 嗯、 但是如果管理不好的话，确实就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寝室大哥说无形的枷锁。 哎， 确实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现在人就是普遍抑郁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嗯， 嗯，我们其实在找这期话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特别的担心， 嗯， 都担心这个话题呢特别的难聊。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说，因为现在这个范围，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范围啊，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太普遍了。 对，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会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好多平台上小伙伴说我有抑郁症，还有人说我有忧郁症，也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病，就大家都会往自己身上套。 对， 嗯， 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调个顺序，倒个顺序，调个顺序， 调个顺序。 对，我们先把这个抑郁诊断，有一些抑郁诊断的一些小的这个、 嗯、小 tips、 这个、tips 给大家、 嗯、让大家自己判断一下， 定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接下来一题这个参与和讨论。 嗯， 其实抑郁症除了这个坏处之外，也会有一些些的好处和良性的作用。 嗯， 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如实的回答、嗯、或者如实的参考一下、 嗯、 那么关于抑郁的诊断呢，大家可以对应一下以下这些条有没有。 嗯， 首先第一，抑郁的心境， 嗯， 就是你的心情 down， 对，就 blue， 对， 就是忧郁吧， blue， 就是比 blue 可能还要更严重一些。 对，就是 down，、嗯、任何时候提不起劲儿来、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压抑， 嗯， 然后第二条，疲乏或精力不足， 就你觉得很累， 什么事儿提不起劲儿来， 对， 就去吃饭吧，哎呀，叫外卖吧，去运动吧，哎呀，好累啊，去工作吧、嗯，哎呀，钱又没多少，跟朋友聚个会吧，好啰嗦啊，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没兴趣。 对， 嗯， 然后第三条，精神运动性改变， 这什么意思？精神运动性改变，好像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 爽博士。 大概就是昨天我看了这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你精神的这种，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连锁链嘛，比如说 我跟你讲啊、嗯、其实这条指的意思就是你的情绪波动 哦，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在这里陪伴大家。当然最后的半个小时还是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在收听频率982或927、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到我们的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直播来搜索到活力982，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当中来。那在上一个时段尾声，我们丢送给大家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抑郁症的这个自我诊断。如果你面临到了抑郁，长期的心境疲乏或精力不足，精神运动性的比如情绪性的一个改变，还有做决定时注意力下降、自尊心下降等过度自责，还有睡眠情况的改变，还有自杀念头、兴趣降低，还有食欲或体重的改变，以上如果你出现了几条的话，来告诉我， 来告诉我们你已经出现了哪一条。 对，告诉我们。 我猜想这个，我猜想最近大家食欲都不太好，因为天气太热了 啊。这个可以理解了。 云浩，你有抑郁过吗？ 我跟你说个事实，就是前一段时间 Kimi 离开我们的时候，就是他确实是后来流行一个，网上流行一个那个抑郁症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 测评表、 一个测评表。然后那个测评表呢，大概分数满分是100分，正常人的抑郁指数会在20分以上，如果到40分的话就会有轻度抑郁，如果到测出来60-70分以上的话就说明有中重度抑郁。然后那个测评表我做出来的分数是8分。 哦，8分呢？ 对， 那你就很轻啊，离抑郁症很远。 就我离抑郁症远到我觉得自己有时候是不是就是、我想说胸大无脑，因为我健身嘛，然后就讲说就是心会不会太大，就是 你还是用心宽体盘吧。 对，我心宽体窄啊，我就是真的是没有把这些事儿往心里放，没有把心。我经常同事就说你， 但是 你真的是属于的，就是永远什么事情就是什么 KPI 啊，什么各种什么就是考核啊， 都不走心的。 对，不走心的，就是当下认真做，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开朗的人你分两种，一种就是云浩这种，就是他真的是开朗，真的是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但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天天嘻嘻哈哈的，跟谁都乐乐呵呵的，但其实是心思特别重。 啊，那也 这种人就是更容易抑郁，而且一旦抑郁的话就会很严重。 我觉得我是曾经从那种人过渡过来的，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都说这个 你最痛苦的是哪年？ 最痛苦的 时候，我曾经也有，我记得我应该最痛苦的应该就是05年、06年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抑郁。 05年、06年那会儿我还是上小学。 Happy 真的，05年哦， 你以为我够不着你是吗？ 05年上初中了，那会儿我还不知抑郁为何物，但是青春期的这个少年的确会有一些这个，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我反而觉得说少年是初识愁滋味的。就那会儿就有，比如有一个暗恋的对象，你会愁，然后有这个 那个时候是未赋心词强说愁了。 对对对，那时候的确是有点这个状态了，就是 你看这个疯狂的小男朋友也说我有抑郁症，大家都在上面 po 说我有抑郁症。这个， 来， 首先哈， 我们建个群， 首先别给自己总是扣帽子。 我们拖个微信群， 就叫我有抑郁症是吗？ 对，我们这个群的名字就叫抑郁圈。 但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想 划分两头的来看 待，就是稍微让大家对这个抑郁症有一些新的看法。 是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之前说到说，这个有的专家就觉得抑郁症是在保护我们，对吧？就像这个灯油的原理一样， 是 有的时候抑郁症是让我们别太。就是总是处在一种高峰体验，其实那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力、体力还有精神的一种透支。然后过了这个阶段呢，你可能就偃旗息鼓了。 是，所以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你现在丢送来你说你有抑郁症的这些朋友们，你也别把它太当回事，不要觉得它太可怕。只要说这轻度的这个范畴，可以接受这个范畴，其实是身体包括心理上对于你的一种自我恢复机制。简单来讲，就是当你处在一个特 特别复杂或者磅礴之事的这种外界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先于你的意识觉得疲累的，然后你的潜意识会再先于你的身体觉得疲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潜意识， 我在想， 身体和意识， 我在想，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潜意识。 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我大概经历过两次，就是那段时间压力特别特别大，而且非常非常的累。其实 还在扛。 其实今年我也经历过一次，就是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几个月，我一定会在过了之后，我一定会生病，我一定会生一场大病，比如说高烧39度，然后烧一周，会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人说发烧是好事儿。就是 你的抵抗力在起作用， 对，你的免疫系统在升级，就等于你的电脑在升级系统一样。 然后我还记得 排毒的过程， 我还记得我考完研，就是考研复试之后的，从第二天开始就生病，生了一个月的病，然后那个时候每天都去医院，就总觉得头晕，然后呢，就是当时 恶心乏力。 当时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得了大病了，因为给我开的那些就是去检测的项目，我去那门口的时候，就除了我是年轻人之外，都是70多、80多的老爷爷老奶奶，比如说测脑电波呀，或者测什么心电图，但是都没事儿，就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对，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看的指标参数，比如血压、血糖、心电图、心率这些东西，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还要讲究一个气，就是这不是迷信啊或者什么，就是指人还有一口气在，这个气是其实代表的是你的精神力。天哪，感觉不是玄学的范畴啊，这个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讲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这个气啊，它是没有办法通过医疗手段来检测出来的，但实际上是从整体你的精神状态可以看出来。比如有一个人精神饱满的人走过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气场上扬的， 对， 就是他说话的气势中气十足，包括他做事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干练利索， 目光炯炯， 对，但是如果这个人整个这段时间气势走低的时候，他的这个气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颓。我们常说这个印堂发黑，就开玩笑说的， 会，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的气场就会，他一进到这个圈子里，就会让你觉得很冷。 对， 我可不可以说一个明星啊？ 可以啊，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明星，就是气场真的很冷，就无论他去到一个多么一个就放松的，然后轻松的环境里，他也不能说冷啊，就是他就很严肃，就是李宇春。我觉得李宇春的气场就怪怪的。 来，雨迷们可以开始攻击爽了。 不要打我哈，我倒不是说这个气场有好和坏之分，只是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就经常有些娱记去跟李宇春开玩笑什么的，就好像他自带一种威严。 就是他会让人产生敬畏心。有的明星，就比如我采访的很多明星，我会很敢跟他开玩笑，但有些我永远 春春不太行。 对，我永远就是因为他，比如你开的玩笑，一般有的明星会给你面子，会接这个梗，但他不会接。 对，他就是好像有一个屏障都给你挡回来了，然后让你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蠢。 对，他是 真的， 对，是这样，他会让你觉得有点哗众取宠。就是现阶段，我觉得他这种也算比较明智、高 EQ 的一个表现。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明星这个所在的圈子，其实真的是挑战太多、刺激太多、同时对比太多，所以幸福和不幸福都太多的一个圈子。他这样的一个屏障，把他放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言多必失，行多必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的少说的少，反而对自己是安全有保障的， 是一种保护。看陌上花发说，他说年轻就 终于见到这个名字了 啊，他说年轻就成名的人基本都爆冷，然后说这个说王菲、陈道明都是， 对，他们俩也是这样的， 就是高冷，对吧？ 所以你知道我在看到、那个、 我觉得这只是骄傲吧。 我的前半生里面，陈道明就是卖萌瘪嘴、做鬼脸的时候，觉得有多难得，就 跳戏是吗？ 对，他能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带出一些这种面孔，就是永远你想不到陈道明会有这些表情， 说明他活明白了。 可能吧，现在也开始接代言了。 其实所以说这个其实你的这个心情，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都是能从方方面面，你的这个气质啊，你的气场中，就是 有所体现的， 根本就盖不住。 是的， 根本就盖不住。 人说人几十岁之后，你身上的气场，你身上的气质，就带着你走过的路，看出你读过的书， 就是一个意思嘛。 是的。 嗯，然后呢， 我们是怎么从抑郁症拐到了这里？ 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希望大家 focus 的点就是注意的点不要在于病症这件事，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病。 嗯， 虽然它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事情物极必反嘛，一定会成为一个病症。 嗯， 但是呢，在现阶段就是把它当成朋友，不要把它当成敌人。也许它是在保护你，提醒你现在有些累了，该休息了，该放松了。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专家其实也从正面去这个解读了一下这抑郁症，说抑郁症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对待抑郁症的一个态度。比如说你啊，就觉得自己得抑郁症了，然后你就因为你得了抑郁症变得更加抑郁了，其实你的态度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而反而呢，就比如说你对待抑郁症有一种积极的引导。 嗯， 他其中也提到了说抑郁症其实成就了很多名人， 哎， 比如说抑郁症给了很多名人灵感，比如卡夫卡，对吧？ 哦，是 的，他就有抑郁，那他就宅在家里写东西呗，对吧？然后就写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 嗯， 写出了很多这个古灵精怪的、很鬼马的这样奇思妙想的这样的著作。 所以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啊？一个 tips， 就是如果说真的，当你有这样的抑郁的倾向的时候，你不妨尝试着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件你以前没有尝试过，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用心去完成的事上，说不定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比如说，以前学了一半的乐器，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把它捡回来？ 哦，我曾经尝试过，然后效果并不好。我小的时候学过一阵子钢琴，然后后来就是大了， 不开心的那段时间， 然后也开始努力的练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阶段还是该干每个阶段的事儿吧。 我们看到，哎呀，陌上花发说抑郁倾向的人多，抑郁症的其实很少。这个毛病很像18世纪的这个时尚病肺结核。他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认同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这个表象的人很多，但是严重到一定程度成为病的人其实还是有限的。然后我们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话，应该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提醒算不算客观和真的行之有效。我听过一个说法，真正的抑郁症的人，你关心他，他会当成就是你同情他，就是看不起他，你不关心他，他又会觉得说被人遗弃和觉得这个社会很冷漠，就是说 是难伺候。 对，难伺候。就是这个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的做、你的为与不为都是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就肯定说明是这个人自己的问题。 是， 如果一个人他的存在会让身边的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这个宋二二说我笑什么，是因为刚刚看到这个评论板上大家都在说我刚跟云浩说的几个英文，比如说这个 focus 就是专注嘛，专注于什么，然后还说 tips， 然后还让我们俩点评一下彼此的气质。我觉得云浩给我的感觉最大的气质就是云浩太洋气了，所以我特别容易受人影响。就是如果有一个我感觉很洋气的人在我身边，然后他如果是就是老说英文的话，我就会也开始说英文，就变成那种中英文夹杂，然后就是散装英文，就我开始不断的蹦。云浩，我们俩第一次搭档回去我回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怎么有点台湾腔出来了，然后还说了很多。说了很多英文，真的，就我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在节目中是没有感， 所以你 说明我的气质容易被别人 带走，你是容易被别人带跑偏的。那你应该庆幸此刻你旁边的这位不是来自于东北那嘎达的主播。 不要做地域歧视啊。 没有没有，我没有地域歧视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说，至少我对你的这个影响呢，还会给你一些丰富的词汇的应用，包括一些让大家听起来愉悦的这个腔调。 陌上花发说抑郁症像醉酒，真正喝醉了的不承认自己醉了。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我有抑郁症什么的。当如果身边有好朋友在非常诚恳地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当做儿戏。 对， 一定不要。 如果他是认真脸告诉你，我觉得我最近有抑郁症，或者说我前段时间去看心理医生，我有抑郁症。这个时候你需要给他的事情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曾经身边有朋友告诉我说，哎，我有很重大的疾病，我的第一反应是，哎，没关系啦，拍拍肩膀，然后这顿饭我买单，然后之后不高兴找我，类似于这种，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承诺，但这个承诺的范畴是你做得到并且真的能够付出得了的。 就是让他， 就是陪伴吧，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是个陪伴。然后包括可以给予他，给予他一些小小的支持，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 疯狂的小男朋友说不要讲散装英文。好的，这个建议我们收下了。 No problem。 讨厌。我还很想叫一个朋友来聊这个散装英语，因为他是这个外企的 HR，就是外企的人力资源，他对于这个散装英文特别有发言权。 对，我跟你说，外企的 HR 讲 English 的时候，这个散装的程度真的是超乎你的 imagine。 真的是。 行，下次我们来一场散装英文的这个微微笑， 就是整档节目就是 让大家觉得会很尴尬的这个。 真的。 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很尴尬。好，我们说回来哈，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个十几分钟，其实我们还是想稍微轻松一点，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和抑郁症非常有关的一个关键词儿，叫治愈。也想推荐给大家一些这个治愈的方法，或者是治愈的这个影视剧的作品。 这个就到了我们擅长的领域范畴了 啊？是吗？ 对的， 你是一个治愈系的男孩子是吗？ 因为我跟你说，你在讲前面关于心理分析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怕给大家下一些定义或者做一些不好的引导。因为毕竟现在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百科全书，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只能跟大家做探讨，不能做定义。 对， 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呢，就是该治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很有发言权的点， 或者说我们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缓解的方法。 对的， 有一些方法真的非常好。那我率先来推荐一个，就是写日记。 好 啊，真的，就是在日本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家庭主妇，她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呢，就压力变得特别大。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就是小看了家庭主妇，其实家庭主妇承担着非常大的责任，而且她真的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容易的啦？你知道生孩子和带孩子都非常辛苦的啦。 你这绝对不是家庭主妇。 死群上身。我说没办法。 你最近这个电视剧看太多了。 身边所有人 都在看。你可以停止了。 好的， 你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写日，然后这个家庭主妇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她鼓励自己叫写赞美日记，就是每天说啊，你今天什么什么做得不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日本人之间的这个表情达意呀，是极其的含蓄和吝啬的。就是丈夫不会说夸奖自己的老婆做了什么，为这个家做了什么，然后小朋友们呢也不会说啊谢谢妈妈或之类的。他们因为我觉得那种吝啬表达感情的程度应该是比中国人还要厉害一些。 对，更加内敛。 对，所以这家庭主妇为了解决自己不开心的状况，他就自己表扬自己，然后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人做过研究，就是你写日记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就是一个高峰体验，因为你大脑在飞速运转。然后你写日记也是一个给自己的交代，当你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一些经历，一些感受梳理完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特别放松。 是的，比如说刚才陌上花发丢来的这个人，我也是非常喜欢，我也看了。就是他的这个丢来的这个余秀华，这个呢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标准的，就是我们普遍意义上标准的一个农妇。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农村。然后呢他写诗，把他生活，因为他身体上有一些残疾的嘛，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把他所有的不幸不甘，然后包括他生活当中的不忿，还有他对于生活幸福的追求和渴望，还有力量，还有对于一些两性相处的愉悦，全部真切的就是特别赤裸裸的表达在他的诗歌里面。而且他的诗集一经推出以后非常火，他现在就是全世界的范围内各个地方去飞去做讲座。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抑郁症有的时候会给人一些灵感。 对，就是所以印证到你说的那个写这件事情，就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宣泄口，因为你说真的未必有人愿意去听。 对，而且说其实是一种特别消耗的。 对， 大家知道吗，我们早间在这播节目，其实、 就是、你知道我今天会说到晚上12点吗？我今天还有一整天的节目。 怪不得你心宽体窄。 对，经常就说很伤气。 是的， 就是所以与其比起说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或者别人未必乐意听，或者自己也很伤气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妨把它落到笔下去写。而且有 时候我发现我们一聊到治愈这个话题，所有的人都变得特别的鸡汤，然后大家都端着自己的鸡汤热腾腾的来到我们酒吧的房间了，什么对着镜子暗示自己长得美呀、什么钱挣 得 少快乐就好，什么 钱挣的少快乐就好。 对，而大家就是还是有很多这种自我疏导的这个方法了。 说明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这个乐天派。 这个寝室大哥问你说，你这是说评书吗？说到那么晚。 哦，是说评书。他回答了，说评书。云浩已经气不够用了。 我真的是空调病，然后嗓子有点。 保重保重哈，大家保重。 就我跟大家说，真的说话多了以后就会这样，就是有时候很想说，但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让你说不出口， 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会这个最后说话而亡吗？ 不会，就是云号气血。 好，说完了这个写日记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云浩特别有发言权，就是运动。 运动啊，这个我必须要说，我跟你说，超级有用， 超级有用， 必须有用。我跟你说，我现在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些人发什么，哎呀，要开始健身了，马上胸要没有了，明天要开始健身了，胳膊又变小了。我看到这种，我就想说，当你坚持过三个月以后，你再说，你就不会那么频繁的发了。 对， 大家可能看我现在样子觉得很瘦，觉得看不出来运动啊或健身什么的，但实际上真的很多，一周至少保持3-4次以上。就我可能不追求很大的一个块头，但是我追求的是在运动的时候这种排汗的一个快感。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哈，你想象一下，你把手上的杠铃起上名字，你把手上卧推时候的那个哑铃取上名字，取上你最讨厌的人的名字，然后你再举的时候， 我觉得那应该是起沙袋的名字。 走开，沙袋也是可以的，就是谁去 SPA 或者什么，关你屁事， 就是你 类似于这种。 你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累的， 对， 但你相信我们俩，就是你运动完之后的那种爽快和轻松感， 是 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 而且就是真的好像是有科学研究说，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就是你汗液在离开身体的时候，它会带走很多很多的这种垃圾毒素，然后带走的这些 所谓的排毒了， 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你的心理状况也在进行排毒，然后很多人现在为什么那么迷跑步啊，长跑啊，跑步的时候它是一个调节心率的一个过程，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它是在规律的运动范围当中让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就是高就是一个持续性频率的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你可以去思考，但是你思考呢还仅限于浅表性思考，还不至于太深层，就不会往不好的那些事情上去想， 对，你会变得比较积极， 你会变得很积极，因为你的节奏感就是我们经常说带节奏，带节奏， 对，自带 freestyle 在那儿， 对对对， 健身呢， 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在带你的心智的节奏。 大家试一试，你健身的时候真的不会特别负面，你健身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一边丧一边健身的，很少哎。 但我跟你说，我有一次，我真的要分享，有一次在健身房，有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是一个男士，他的那个手机啊，他放功放放音乐，梁静茹、刘若英、 快乐、 张惠妹， 后来。 就是之类的这种几首，就苏打绿，就真的是丧气专场， 他 放的就是超慢节奏，一般我们听的都是电音或者说那个排行榜 Billboard 或者那个之类的这种，就是比较快节奏的这种歌曲嘛，他那天放的，我在旁边举铁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胳膊软了，你知道吗？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就运动的时候找音乐的时候找合适的哈，氛围比较能够调动气氛 的。是的，这个寝室大哥也说跳舞也很好，跳舞特别好，因为跳舞的时候你不仅是自己在身体有一个运动，对吧？你还有跟人的这种互动。 对，如果你不好意思去外面跳舞，买一个游戏主机 PS4 或者之类的，然后呢下载一个游戏叫做不是下载，就买一个正版的游戏叫做那个 Just Dance， 就是它是体感 的，那就跳吧， 那就跳吧，就是跟这个游戏名字一样，那就跳吧，可以跟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所有舞者一起尬舞，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一个人跳的时候，他会有摄像头记录下来你跳的这个过程，跳完了以后你看你跳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是一个人，自己是自己的观众，自己是自己的舞者，就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你想跳的有多么用刚才， 所以它真的是一种释放，而且同时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 尽情疯魔， 就特别好，所以也推荐大家去这个不开心的时候去动一动，然后去跳一跳， 是的， 去让你的身体带动你的情绪。 好， 我还记得这个就是在哈佛曾经开过一个叫幸福课的这个教授，然后他呢其实也是有轻度抑郁的，就是自己是有这个抑郁的问题，所以他才会去研究这个幸福心理学，他就说他们家有一个蹦床，他每隔两天，就是至少的频率是每隔两天要去蹦一下，如果他有一天就是头上戴着一朵丧云就回家了，然后乌云密布，他老婆就会问他说， 你是不是两天没有蹦了？然后他就会去阳台上自己蹦半个小时。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某部剧集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一旦不开心或者处在危机中，就去他的花园里面刨地。 对，一样的。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就是确凿可以可依的一个理论，嗯，就是说在抗抑郁方面，这个抗抑郁药物和运动的效果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已经发现了你有轻度抑郁的这个倾向的时候，赶紧运动起来。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抑郁治疗当中推荐的一个方式，美食的享受。我觉得这个根本不用说，就是大家其实在不抑郁的时候也都在追求美食，没有人说现在凑合吃的。 对，大吃一顿也未尝不可。 对，另外一条我觉得他例举的叫做饲养宠物，但我觉得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汇和方式，叫做陪伴。 陪伴，哪怕是和朋友也一样。 对，哪怕是一株植物，一个盆栽，哪怕你精心去侍弄它，然后你看它枝繁叶茂慢慢生长的时候，你也会有愉悦感。或者说养一个宠物系的女朋友，宠物系的男友，我觉得就跟养宠物来讲其实差不多一个效果。 不要让你的这个宠物系男女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就好。 哎，我觉得是 你对待他像在侍弄植物一样。 他应该此刻在听我的节目。 总之就是还是有很多方法去疏导我们的这个抑郁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心知呢，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是抑郁症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抑郁的一个态度。也祝大家都开心，祝大家周末愉快。 是的，周末愉快。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不知道爽爽是准备了一首歌还是一个 MV 给大家，但是总之呢，今天只是周末的刚刚开始。关掉了我们的直播平台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好好享受周末的放松休闲和愉悦。 好，今天的微微一笑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You probably never even heard his name, but he sure a big deal to me.